祝大家每年都能够比前一年更不在乎陌生人怎么想的，怎么看的。如果你已经做到了，请继续发扬；如果没有做到的话，开始锻炼一下，好好练习一下，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。 把一切收回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。把一切收回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。把一切销毁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。 有人说人生呢其实是一盘磁带，在我们度过一生的时候，老天也听着我们的歌。假如这个时候 A 面听得你消沉难过，不妨再坚持一下，耐心地等着老天爷翻到 B 面，可能你会跟着歌一起哼唱起来，觉得豁然开朗。 娇羞带怯的脸庞，忍不住要捧在手心上，只是黄昏太短暂，眼看幸福夕阳要下山。如果是恋人总会一样，把彼此放在最美的地方，男男女女你男男，轻柔耳语是一波波的浪，拍打在温柔的岸上，不小心就容易迷乱。男男女女你你男男，舍不得离开温暖的海洋。如果有一天你会扬起风帆，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那里只有风，你呢喃喃。最美的地方，男男女女你你男男，轻柔耳语是一波波的浪，拍打在温柔的岸上，不小心就容易迷乱。男男女女你你男男，舍不得离开温暖的海洋。如果有一会扬起风帆，飘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那里只有风，你呢喃喃。男男女女你呢喃喃，轻柔耳语是一波波的浪，拍打在温柔的岸上，不小心就容易迷乱。男男女女你你男男，舍不得离开温暖的海洋。如果有一天你会扬起风帆，飘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那里只有风，你呢喃喃。飘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那里只有风，呢呢喃喃。 2017年倒计时了，我呢，年初说的话基本上已经做到了。都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，下一个阶段的计划也要开始实施了。健身、旅游、坚持学习、坚持健身打卡，想要的未来会一步步到来的。你呢？

心的暴风，爱主公不习惯被动，在你心中我是汹涌的暴风，占据你卷入我心中，我的味道在配得上你的好，怎能忍受别人给你不及格的爱，要定你爱定你，不要和幸福赌气，我决定爱到底，不用怀疑我的决心，要定你爱定你，就算世界的危机我发起，只是我心太急，因为我要定你。汹涌的暴风，占据你卷入我心中，我的味道在配得上你的好，难道你会不想被我好好的拥抱，要定你爱定你，不要和幸福赌气，我决定爱到底，不用怀疑我的决心，要定你爱定你，就算决定爱到底，不用怀疑我的决心，要定你爱定你，就算世界的危机我发起，只是我心太急，因为我要定你。 我们人这一生呢，会碰见很多次让我们心动的人，可能会误以为这个就是喜欢，其实也不过是某一刻的好感罢了。毕竟心动都不是答案，心定才是。这个人可以让你安定下来，可以让你稳定下来，可以让你沉下心来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这个才是对的人，这个才是答案。 幻想教堂里头 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，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，才能忘了情路艰辛。 我不希望别人对我抱有任何的希望和期待，因为有了希望和期待，我就会拼命去证明自己，不想让人失望。但是这样真的会很累，就算平平淡淡一生，平平庸庸的一生，我也希望自己开开心心的活着，不用去迎合任何人，只用按自己喜欢的节奏生活过每一天。所以来自于别人的希望和期待也是一种枷锁吧。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下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，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爱上的眼神，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，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影或萧瑟的影子，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艳阳，照不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 水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看到远去谁的步伐，这种告别是爱上的眼神，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看风筝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生命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的心爱的灯笼，洒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 我真的觉得人保持纯真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从始至终不要失去开放的那种胸怀跟童真的热情，自然可能就会拥有无限的可能了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依赖经验的同时也不失去童真，相信凡事都会有奇迹发生，用心去观察，可能下一秒就会有转机，也不一定。